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fab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Wood Island, August, Young Rock Song.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即係遊戲之夜 Game Night 啫，可以話係咁啊！我先想講，因為我上個禮拜咧就提過一款嘅即係手機遊戲，咁啊叫做方言遊戲啦，簡稱就話、 講大話個方言 係啦。咁啊，其實佢就集結咗呢一個Killer 加密室逃脱嘅一個玩法嚟嘅。咁呢個遊戲我上個禮拜講嘅時候，其實都話即係都叫做 hit 地嘅，都開始幾多人留意同埋 玩嘅，好似槍彈。辩驳嗰只 系啦，咁啊，点解我特别想提咧？因为呢个游戏我爆咗机啦， 咁快 有几多时间先？你 咁啊，真系好短咯。 呢个游戏其实就真系唔长嘅，系真系短嘅。咁啊，如果你爆机嘅话，你假设知道晒所有嘢，嗰、那个玩法或者个故事推敲，你知道啲情节嘅话咧，我谂其实一个钟头都爆到。 喂，但系会唔会有多结局噶呢啲？ 系有嘅，因为嗱，我想讲就系佢个故事，我先讲下啦。其实个故事嘅设定咧。就是讲你系饰演入面一个嘅男主角，咁你啊起身嘅时候咧，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密室，咁咧喺你身边入边咧有几个人嘅，咁嗰啲人咧大家都系即系未见过面嘅，咁啊全部人都因为某啲嘅原因就深刻困咗喺呢一个密室入面啦，咁大家一开头就谂方法逃脱嘅，咁但系咧冇耐咧有个 NPC 角色咧就走出嚟同你讲话嗱，喺你哋谂方法逃脱之余，同时之间要话俾你知嘅就喺你哋当中有杀人犯。你要揾佢出嚟，咁咧每一日咧喺最尾嘅時候咧，咁你哋就要投票啦。咁就係投咧邊一個殺人犯。咁當然即係如果處決到個殺人犯嘅話，咁你哋咪可以走咯。即係件事就係想咁樣樣。咁而個男主角有個前設就係咧當佢起身嘅時候，發現自己咧就竟然係失咗憶嘅。咁所以咧就引嚟即係好多人嘅懷疑啦。咁佢一方面要即係洗脱自己嘅嫌疑，同時之間亦都要抽出嚇喺呢一班人當中咧邊一個係兇手咁樣樣嘅。咁個過程入面咧就有少少真係似逆轉裁判啊！我覺得係就係、是、你去唔同嘅人咧嘅房間啊，同佢哋傾偈對話，去收集一啲嘅證據啊。咁跟住到所謂嗰、那個即係大家去投票嗰一個嘅環節嘅時候咧，之前會有個逆轉裁判嘅，就係、是、個感覺就係、是、好似例如假設 August， 我懷疑係你咁，其實我搜集咗一堆嘅證據噶啦，咁你可能同大家對話嘅時候，你話你懷疑係我，你有咩證據啊？於是乎你 就攞啲證據出嚟， 係要攞一件合適嘅證據出嚟，跟住同埋係喺嗰個對話當中咧，要揾你嘅漏洞， 即係逆轉裁判加槍彈辯駁，其實應該係， 因為如果當你指錯證據，或者你選擇錯誤啊喺嗰個辯駁入面嘅話， 即 係 屈咗人啦， 咁係啦，咁你就會扣血咁樣嘅，咁啊睇下你條血冇先啦，定係對方咧俾你挫死先，咁個玩法就係咁。咁嗱呢一个游戏其实我觉得啊吓，系一个真系都叫做几有诚意嘅游戏，因为嗱，首先呢个游戏咧唔使钱嘅，咁当然啦，唔使钱点样搵钱咧？呢个游戏 有广告啦，真系 系啊有广告，所以咧其实你耐不耐咧，佢有两种嘅，就系咧你玩玩下咧，忽然之间佢会突然间转咗去广告画面，咁你好似睇 YouTube 咁啊，即系睇五秒钟，咁佢俾你一个 option 你可以 skip 嘅，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佢真系你每一个 chapter 完咗之后咧，佢硬屈你一定要唔知睇30秒定系1分钟广告嘅，好似30秒咁样，咁总之你一定要睇，唔可以 skip 噶啦嗰个就，但系撇除呢、這、一个睇广告啊，即系一啲嘅限制之外咧，基本上呢个游戏，我个人认为咧，其实系一个几有诚意嘅作品，因为你估唔到，其实嗱呢一个嘅游戏咧， 佢你第一次玩咧，佢有個結局俾你嘅，咁都叫做交代到件事90%噶啦。咁但係咧，佢話如果你想開一個 true ending 啊，即係點解會有呢個遊戲嘅存在咧？而策劃呢一個遊戲嘅人，佢自己嘅背景啊，你想知多啲嘅話咧，佢 true ending 嘅。咁呢度爆機爆第二次。 喂，算好噶啦呢啲，因為咧以前即係呢類叫 AVG 遊戲，即係叫做文字冒險物遊戲咁樣啦。以往咧我玩好多呢啲嘅遊戲咧，你要揾到個 true end， 揾到個真實結局嘅話咧，你坐底要爆翻四五六次先嘅。你中間其實好多嘢係重複咗噶嘛，即係你其實係捱過咗中間嗰啲所謂嘅劇情，你最尾先見到個真相。其實呢就係即係玩兩次就知道真正嘅結局，算有良心噶啦，大佬。 我想知你覺得算唔算難玩咧？呢個遊戲 其實難玩就唔算難玩嘅，但係佢即係如果攞 true end 嘅話咧，咁我會話其實佢都有一啲條件，好彩個條件唔算好苛。 喂，你係睇攻略定自己爆 嘅 先？ 自己爆嘅， 真嘅。 咁啊， 又唔使睇攻略啦。第一次玩我會話，第一次玩你可能要玩上可能兩三個鐘、三四個鐘。即系认真要去即系细味入面嗰个嘅，即系入面嗰啲嘅提示啊，又或者个剧情啊。咁但系因为我想攞个 true end 啊嘛，咁所以第二次我系好快咁 walk through 个游戏咧，会先一个钟得噶啦。因为我都记得晒嗰啲情节，唔算好长 嘅。即系唔使睇你都可以继续拣到个答案 嘅。系啦，但头先我讲过佢有个条件嘅，你如果要攞 true end 嘅话咧，就是、你第二次玩嘅时候咧，你唔可以拣错任何嘅选择。即係只要錯一次嘅話咧 ，true end 就唔會出現噶啦。咁同埋咧，佢話去到即係最後尾嗰一日啦，因為其實佢係以一日為一個 chapter 嘅、總共大概五個 chapter 咁嘅。咁你去到最尾嗰一日嘅時候咧，你收集多兩件特別嘅道具嘅話咧，證物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就攞到個 true end。 喂，但係個提示明唔明顯嘅先？定係其實有你知有啲遊戲所謂嘅真實結局，你係要即係其實撞手神嘅啫嘛？佢完全都唔知係嗰樣嘢嘅，定係呢個其實明顯嘅咧？ 都 OK。明显嘅，但系如果 let's say 你真系话喂唔系，拗爆头都揾唔到嘅提示，唔紧要，你只要睇广告嘅话咧，佢会俾更多提示你嘅。 广告入边有提示？ 因为其实佢嗱呢个游戏咁嘅，本身佢自己本身就系你周围同唔同人倾偈，你就揾一啲嘅提示啦。OK， 咁同时之间，如果你真系好似逃脱密室咁样样啊，嗰啲游戏咧，你当中你去揾一啲提示，咁你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咁你其实可以真系同个游戏佢有个叫做提示嘅 option 嘅，咁佢会俾。三個提示你每揀一個提示嘅話咧，咁你睇廣告，佢就會 review 嗰個提示俾你噶啦。去到第三個嘅話，佢甚至乎話埋俾你知點做。所以基本上咧， 廣告都遊戲一部分嚟嘅啫。 係啊，佢基本上可能有時候佢啲廣告可能佢自己本身其他推出嘅遊戲啊，又或者可能其他客户啊喺呢個遊戲落嘅一啲廣告，總之你睇啦，宣傳嚟嘅。咁睇完之後你就攞個提示。 啊，幾聰明喎呢個做法，你又覺得唔會太麻煩，因為起碼我睇完個廣告，我唔係乜都冇。即係有好多人，我哋玩呢啲就係咁樣佢啦，飛咗佢啦咁樣。咁但係原來佢個提示咧隱藏咗喺裏面嘅。咁因為你睇完都覺得好啊，我都有個目的去做呢啲。 唔關事嘅，唔關事。其實佢又講緊即係話你總之如果你要睇個提示嘅話，你一定要硬 kick 個廣告先啫。但係個廣告同個提示本身冇關係嘅。 咁但係起碼，咁但係起碼對於個客户嚟講，我起碼會確保到某啲人係一定會睇到我 嘅 廣告。 其實我覺得呢個方法都幾聰明。係咯，即係因為其實以往即係老實說啦，你話就算整遊戲，你都要食飯㗎嘛。公司咁由最早期即系要俾钱买 game，到后期咪有啲嗰啲商城制嗰啲嘅，咁但系有啲商城制又会破坏游戏体验噶嘛，即系你买把神兵咁样， 就屈机咁样， 一夜斩死个大佬唔使打噶嘛。到后期就到广告呢一类啦，但系呢一种播广告嘅形式。又真係起碼對個遊戲有幫助，對玩家嚟講亦都冇咁討厭，會幾聰明㗎其實。係 咁我就覺得其實就呢一個遊戲呢，就算你話唔需要提示嘅話呢，都應該好容易順利可以過關嘅。 你想講你聰明㗎嘛。 咁但係我想話其實呢個故仔呢，喺呢個故仔我想最後尾講話點解我話佢有成績呢，因為其 實 個 true ending 呢，通常呢一啲遊戲呢，你諗住都係我真相大白咁就算啦，但佢又帶住幾分嘅凄然啊，空虚啊！睇完之后会觉得人生嘅无奈， 即系留有余韵嘅。 系啊，留有余韵嘅。咁即系我觉得嗱，即系以嗰个画质啊，以嗰个嘅即系音乐配乐啊、音效 巧嘅即係製作啊，遊戲故事嘅精心設計啊。嗱，雖然即係坊間有好多就揾呢一部作品咧，其實就即係抄或者參考好多其他啲已經成功嘅作品啦。OK， 咁但係撇除呢一樣嘢去講嘅話，其實呢一隻遊戲，喂，講真的真係唔使錢，我覺得係一個都幾有誠意嘅作品嚟㗎啦，已經係。咁嗱呢一個嘅遊戲咧，我哋即係叫做 review 翻一下啦，因為我上個禮拜提過，咁而我已經順利完成咗，所以再有個詳盡啲嘅 review 帶俾大家。 喂，你 review 完呢隻，我又都有另一隻想 review 嘅喎。嗱，我哋之前成日都即係我同你都玩過幾次啦，食雞咁樣，成日講食雞。其實咧，最早期即係如果要講食雞遊戲嘅始祖咧，就係叫做 PUBG 嘅遊戲嘅，咁啊叫做元祖級嘅食雞遊戲啦。最近咧，佢又出咗真真正正正版嘅手機版喎。 係，咁呢一個手機版咧，我哋轉頭翻嚟真係一定要嚇詳盡地講一講啊。咁啊，呢一個遊戲嘅體驗同我哋之前玩嘅手機食雞有啲咩唔同咧？ 烏加倫 August 楊樂森樂活玩家。 哇！真係有時候咧，人生就係咁噶啦。我咧玩呢個食雞，其實都玩咗好長一段時間咧。我有即係我一開始玩嘅時候咧，係好認真嘅，因為我真係好想試下排第一，我真係好想食到雞。 有冇試過？ 但係無論我點樣努力都好，有時人生真係咁樣噶啦。你點樣去強求咧？你冇嗰個緣分就冇噶啦。我一直都食唔到雞。咁啊，琴日就即係下載咗呢、這個即係叫做食雞嘅正式手機版啦。咁我就買咗間快餐店嘅薯條，咁啊邊食邊玩。咁你知啦，食薯条嘅手污糟噶嘛，咁我就唔用我其余嗰四只手指，我净系用手指尾玩嘅啫。我谂住，求其试下啦，试下嗱，快死咗，我想食埋餐饭去咁样啦。点知又食到鸡喎？ 竟然系 喂，大佬真系 又你又系兜咁大圈，想话自己食到啫。 喂，真系唔系讲笑，人生真系好无奈，有时候真。 喂，嗱，我先讲下，因为咧嗱呢一个所谓食鸡游戏啊，咁其实就喺电脑入边就好红啦，呢、這个 PUBG 吓、啊。咁但系咧喺手机就一路都冇出嘅。咁但系因为呢一个游戏咧喺电脑版太过红啦，咁所以喺手机咧就相继就出 咗 好多 参考版， 系参考版。咁其中一款我哋之前讲过嘅就系咩？Knives Out 啊， 荒野行動啦、 啊， 叫做 咁啊。另外咧，又有一啲啊咩叫 Rules of Survival 啊。咁即係總之有好多，其實個形式係差唔多噶啦。 即係唔好講形式，我後屘發現咧，將地圖個地形咧 都差唔多。 我用差唔多都俾面佢， 因為其實佢係講緊就係有100个人，咁就總之喺一個嘅荒島入面， 可以大屠殺、 大屠殺咁樣樣。咁 你要跳降傘落去嘅， 係啦。最後屘你哋互相廝殺完一輪之後咧，咁最後屘剩低喺呢個島上面嘅生還者， 死剩嗰個就係贏啦。 就係、是、贏啦，就叫食到雞啦。 點解叫食雞呢？其實個原其實都好無聊嘅。個點解叫食雞呢個遊戲？因為咧，你玩完咗之後咧，佢會上面寫住吃雞快樂，即係類似嘅説話啦，大吉大利咁樣。 因為英文就叫做好似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係啦，咁其實咧創作嗰個人都有講過，其實佢都係亂嚟嘅。佢一開始你冇諗過點解要咁樣 食雞啊嘛。 咁但係問題呢一句咁無厘頭嘅説話咧，就成為咗玩家之間最流行嘅用語。呢、這個遊戲就俾人改埋個名做食雞添。 係咁啊！嗱，呢一個嘅遊戲咧，就一路咧，即係 official 電腦嗰、那個嚇、就一路都冇出一個手機版本嘅。 係啦，咁直至到早前啦，就俾我哋強大嘅祖國嘅一間好強大嘅公司咧，就 跌咗我啲股價咁 樣。係啊，跌咗好多啊，係啊，冇計啦，中美啊好多唔同嘅制裁。 不過佢仍然係好強勁嘅， 係啦，都好強勁。 咁買咗， 個版權，咁啊出咗隻手機版啦，咁所以而家嗰隻雖然就。叫做是大陸公司出，但其實是正式授權，是正式版嚟嘅。 係咁我就即係都即刻下載嚟玩下體驗下啦。因為其實初咧我都冇懷疑嘅。咁但係發現咧公司即係除咗 August 之外咧，原來都好多卧虎藏龍有玩開呢個遊戲。 有邊個啊？ 忽然之間唔係你隔離位嗰個女仔同事都同我講啊。 有女同事 係啊係啊，佢都有同我講啊。即係我首先從佢口中聽翻嚟先啊。佢問我話：咦，你有冇玩呢一個遊戲啊？咁我話。這個遊戲終於出了，跟住後來他說是啊，現在香港有一個所謂的叫體驗版， 是 啊，他說但大陸那個已經是正式了添的。 其實呢他名義上叫體驗版，但我都找不到他跟正式版的分別是什麼，即是你全世界都可以下載的、你下載了又不用錢又可以登入的，又可以玩到的，即是現在很多遊戲掛著叫做 beta 掛著測試版的名義，其實已經正式了。但我明白為什麼 咁做嘅，就係咧，如果佢出現咗唔同嘅北嘅時候咧，佢都有得解釋噶嘛。係我哋而家測試緊啫嘛。 但其實我真係啱啱開始玩嘅時候，真係有啲北喎。 有咩北啊？ 其中一個北就係咧，因為嗱。那個遊戲呢就是一開始大家就喺個飛機上面跳降傘呢就係落去啦。咁落咗一個地方之後大家通常第一樣要做咩呢就係搵屋。因為呢其實喺唔同嘅屋入面呢咁呢就會有唔同嘅武器啊唔同嘅裝備啊即係避彈衣啊又或者係嗰啲寶包啊救藥啊諸如此類啦。咁你就基本上一定係搵一啲喺民宅嘅地方就係、是、搜掠一啲嘅資源裝備㗎啦。 搜掠民女咁咪 手藥 宅 民宅民宅 武器 咁啊！但係呢我遇上個北呢就係、是、我明明見到間屋啊喺我面前但係係一個捉不到嘅距離嚟嘅即係每當我 見到 我跑過去我向住個方向跑㗎啦差唔多去到門口十步之距嘅時候呢忽然間啊我无啦啦变到间屋咧，喺我由十步之距咧变翻系百步之距。 呢啲叫海市蜃楼啦， 系咯，你睇错啦。 咁我再向前再跑嘅时候咧，如是者好似波耶波罗咪咁样啊，月光宝盒啊， 出嚟睇嘢。 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噶，呢间屋只系一个捉不到嘅距离。咁我最后屘放弃咗，因为我真系波耶波罗咪咗大概十零廿次到咧，我 就放弃啦。 我放弃啦，不如我搵另外一间屋啦。殊不知一掉头嘅时候咧，已经有条友开枪射死咗个。即系人生嘅无奈啊！ 莫过于此啊，真 系莫过于此啊！ 我啱谂谂下，我明点解我食到鸡啊！如果大家咧即系有玩开呢一类游戏嘅人，你哋又即系朋友又唔食唔到鸡咧，一直咧而家应该快快手走去玩啦！而家今晚即刻 download 走去玩啦！因为而家上面好多新手啊，因为好多人系完全唔识玩。我好记得我玩嗰场咧。啲人係唔知做乜，佢會企喺你面前攞個攞住把刀，但佢唔會劈你嘅，佢唔係窒機，佢係識喐嘅。我懷疑佢係揾唔到斬你嗰個掣啊。同埋有啲人咧，你會發其實以往啦，如果你對制賽四個人咁樣啦，其實你一跳完降傘之後咧。你应该汇合噶嘛？ 系啊， 你应该大家即系四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啦。但系咧，你会发现好多人咧都系 自己 玩自己嘅。所以如果你系玩开嘅朋友，一直食唔到鸡嘅话咧，喂，真系机会嚟啦，飞云！而家大把新手俾你屠杀，大把 candy 俾你屠杀。 喂，但系讲真，我又觉得因为嗱，其实佢呢一个游戏咧，如果相比起之前玩过嘅手机版本嘅食鸡游戏啊， 即系嗰啲参考版。 嗱，虽然咧，我觉得表面睇落咧，好似都系差唔多，但系实际操作起上嚟嘅时候咧，系有啲唔同嘅。我啱啱开始玩嘅时候，我明头先阿 August 讲，即系我都唔算话系好新手嘅新手啦，即系都之前有玩过呢类嘅游戏。咁、但系咧，我都要花一段嘅时间去摸索啊。因为嗱，首先佢都同佢设定有关嘅，例如话佢首先你有自己嗰个 customize 嗰个嘅设定啦，即系例如话啲掣点样摆啊，例如话。当你用嗰支左边嘅摇杆嘅时候啊，咁右边嗰啲掣会点样安排呢？咁呢啲设定你设定咗之后，你要习惯咗佢啦，咁又花啲时间啦。咁所以我明白点解有好多其他人啊，好似头先 August 讲咧，话企喺你面前揸住把刀，但系唔识喐咁样样咧。其实我都遇上过嘅。我啱啱开始玩呢一个版本嘅时候咧，我都发现咧遇到一啲人咧，其实佢究竟系枪法差，定系佢揾唔到个掣咧？ 射击都射你唔到， 射击都射唔到，大家就企喺对面，其实对住咁滞噶啦， 眼对眼。 但系奈何就系佢又射你又射唔中，你射佢又射唔中，大家唔知想点咁。咁但系我觉得咧嗱，呢一个系即系一个首先大家重新适应。咁但系除此以外咧，我觉得另外一个嘅不同咧就系佢入面咧，因为可能用上嗰、那个。嘅即系制作嗰个嘅帽啊，唔同咧。咁、你发现咧，例如话以往玩嘅其他手机版本嘅食鸡游戏咧，嗰、那个流畅度喺呢一个嘅版本入边咧，系、那个节奏真系有啲唔同嘅。即系例如讲紧，例如话开门嘅速度啊，或者系可能佢平时掹枪啊、射枪啊嗰、那个速度咧，我觉得稍微系有啲唔同嘅。 但 系 迟钝咗少少啊。 但因為咧，對於我嚟講，我本身玩開電腦版咧，咁我反而玩之前嗰啲參考版本咧，我又覺得反而我唔係好適應喎。玩翻呢一隻原版咧，可能其實個節奏係似翻電腦版啊。我反而覺得就容易捉摸啲。 其實係啦，你覺得如果係同電腦嗰個版本比較嘅話咧，佢會可能比較係符合翻啊。 係因為佢係參考嗰隻噶嘛，即係真係原版嘗試移植落手機度。 係啦，即係有少少似咧玩 Winning 同踢 FIFA 嘅感覺咁樣樣嘅初初。咁如果你以往玩開之前嗰啲手機版本。 嘅话咧，今次玩呢个食鸡游戏可能要花多少少时间咧去适应呢个新嘅手机版本嘅。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讲下呢个食鸡游戏咧，其实当中有好多其他好有趣嘅。 可唔可以讲个女同事先啊？ 系啊，小趣味嘅，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 转头翻嚟继续。 杨乐生，乐活玩家。 喂，真系唔系讲笑，不可唔可以讲个女同事先啊？真系 咩女同事啊？ 头先阿生又话隔篱位有女同事打机，我唔知嘅。 哦，即系边个女同事啊？ 不过唔系，我讲真咧，如果呢排玩呢啲食鸡游戏咧，或者可以用语音通话嘅游戏咧，女仔玩又真系有着数好多噶。 其实咧，嗱，我首先话唔好讲话呢个食鸡游戏，不嬲咧。如果系女仔打机嘅话，我成日都觉得系有着数啲嘅。嗱，就系先讲啊吓，尤其是即系出去玩嗰啲咧，假设系啲枪 game 咁先算啦。咁通常你见到个女仔嘅话，你会特别照顾佢噶嘛？ 但因为食鸡点解咁明显呢，就系、是、咧食鸡，就算我同你系敌人咧，其实如果你开放咗个语音系统，我都系同你讲嘢噶嘛。咁然之后咧。同埋食雞可以俾槍人哋噶嘛，即係我嚟我執到槍、執到繃帶、執到啲藥咁樣咧，我就會分俾你啦。咁嗱，咁以往其實如果文字遊戲你點樣話自己女仔，其實你睇你嘅角色嘅啫嘛。但老實說，我玩乜鬼遊戲我都開女人噶啦，係咪先？咁唔通 係呢個可以做證？ 呢個世界係 呢個可以做證？ 有網絡人妖噶嘛？問題 係你就係啦，係 啦。咁但係點解食雞啲人就會相信對方係女仔多啲咧？就因為可以聽到佢把聲啊嘛，即係你知道把聲嬌俏啲。 通常都系嘅，会叫你话开个语音，可唔可以？ 系啊，开个语音。但系咧呢一招而家都唔 work 啦。因为最近咧，你如果听到对方系女声咧，第一句你要问一问咧，咪用个变声器啊。而家有班人真系黐线嘅，佢玩食鸡，然之后咧佢就会装个变声器先， 哦啊、我都睇过， 就装到扮到系一把女仔声。咁然之后你听到女仔声，对方就唔会杀你，又会帮你，帮你挡子弹。 唔系最好笑呢一个，因为我即系偶然啦，睇下啲网络嗰啲片咧，咁其实喺大陆你知。呢一个食鸡游戏有几红噶啦，咁咧我睇嗰啲真系笑到我咧唔知想点咁，因为佢入边咧就系讲紧咧有个女仔，咁啊女主播嚟嘅，佢自己本身都有玩开呢个食鸡游戏嘅，咁啊成日都撩周围嗰啲人开咪啊，讲埋啲无聊嘢咁样样噶，咁佢咧咁有一晚咧就开呢一个直播嘅时候咧，咁佢就即系又撩到一个人倾偈啦，咁、那个女仔一开声嘅时候咧就哇把声好。好风骚嘅，咁咧就即系好似嗰啲十六七岁啲娃娃音嗰啲咧，有娇声嗲气啊，系啦，咁啊，咁原本咧咁啊冇乜嘢啦， 你唔使变声气， 佢嗰啲好似鬼脸咁嘅声，啲深夜时间不如收翻啊嘛， 冇错， 系咪有错？有 时系继续系， 咁咁佢就即系两个人一齐玩啦，咁当中咧咁就即系讲好多即系古灵精怪嘅嘢啊，例如嗰个女主播又喺度讲话，其实我有个烦恼啊，即系可能。话我咧身材太好啦，买衫咧就好难买。 黐线噶，我讲呢啲。 嗱咁咧，但系咧对面嗰个小妹妹嗰把声咧，佢话：哎呀，你天生咧先天就已经身材咁好啊，真系一个烦恼嚟嘅。咁嗰个妹妹即系主播就话啦，佢话吓乜呢啲有后天嘅咩？咁嗰个人就答佢：我咪后天嘅咯，咁样样。 咩对话？ 即系已经系静咗啦。咁跟住后屘讲下讲下嘅时候咧，呢一个嘅女主播就话啦：其实我有个秘密想话俾你知啊。其实我嘅男仔嚟嘅，咁于是乎呢个女主播咧，佢就用变声器将自己嗰把声咧变咗做男仔，咁佢谂住， 但佢真系女仔嚟， 佢真系女仔嚟嘅。咁嗱，但系殊不知咧，对面嗰个女仔咧都话，其实我都系一个男仔嚟， 好碟中碟嚟嗰啲。 咁跟住后屘咧，佢咧。就将自己嗰把声变化出嚟，就系话其实我系男人嚟嘅，直头变咗男人声。咁呢个女主播即刻 O 晒嘴，佢话对唔住，其实我真系一个女仔嚟嘅，我估唔到你个男仔。咁如是者啲性别咧互相猜度咧，其实头先阿 August 讲嘅啱啦，你而家喺网上面咧系好难分啊，即系分分钟咧你系唔知道嗱，但我想话俾你知 好得意嘅喎，啲人又真係好膚淺嘅喎， 好膚淺 嘅。即係以往你大家話文字咧，你打你都求唔到真偽噶嘛。 係啊， 咁都信你啦。咁而家你話有變聲器，佢都係問一句，你係咪用變聲器啊？咁我冇啊，我真係個女仔嚟，我真係女仔。 咁就信你噶啦。 咁佢又信你噶啦。 喂，不過唔係嗱，以前 online game 嘅年代咧，即係其實如果你係女性角色咧，就總會有好多著數噶嘛，有送道具啊，送武器咁樣啦。咁其實以前都有呢一招嘅，即係以前你淨係得文字嘅啫嘛，咁點信你呢如果係例如大家都係香港人嘅話，佢就会尝试问，可唔可以倾下电话？咁我以嗱，我以前都遇过呢啲人，我真系遇过呢啲人。咁我就用女性角色嗰啲，咁好简单啫。你只要将个电话咧递俾你有女同学噶嘛，你有家姐阿妹噶嘛，咁你递俾佢倾两句得噶啦。其实唔使倾好长，倾 心态系咩？ 系啊，跟住就话，我哋都系喺翻游戏度玩啦，咁喺翻游戏度倾啦。佢就会送好多嘢俾你噶啦， 即系其实佢啲网上骗子啊。嗱， 我就唔建议大家咁做， 但我就有做过。 我呢个故事先话俾大家知咧，网上嘅骗案啊，真系何其多， 层出不穷。 系啦，大家就唔好乱咁相信人啦。我冇叫人哋系咁送武器俾我， 但系佢哋好自发性， 好自发， 不停咁样送。我有把绝世好剑喺度， 同埋我只系想咧帮佢哋维持翻个美梦啊！你明唔明啊？我唔系想去呃佢哋，我唔想佢哋 破坏对游戏失去信心，自此之后人生冇晒意义，冇晒目标， 世界都失去希望。 教佢一课啊嘛， 系教佢一课嗱，即系个心机旁边嘅听众咧，记住啦，即系网上 学噶啦， 网上见到啲咩都好咧，即系眼见未为真啊，唔好落答，真系唔系讲笑， 真系感动啦。聽到 August 講到呢一度真係，喂！但我想話咧，因為點解話即係嗱，以往大家都有噶啦。如果一個玩家變咗女仔之後咧，咁你可能會收到很多禮物啦。咁嗱，但係即係呢一樣嘢，我都覺得未夠特別，因為咧，其實食雞柳一樣嘢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因為其實佢有一個就係你可以互相傷害隊友嘅系統機制嘅。咁咧，有時候咧，呢個遊戲有趣嘅地方就係，當你發現對方咁樣欺騙自己咧，你真係可以即刻出現一個復仇模式。嗱，好多人咧，其實玩食雞咧，我想話個玩法咧，就真係唔係想要食雞嘅。其实咧， 想搞事嘅啫， 就搞局嘅啫。即系你会见到咧，有好多人咧，其实嗱，我见到尤其是喺大陆，因为呢个游戏好普及啦。 你咪讲紧你啊，你自己搞局噶嘛，成日都。 唔系我自己，其实我冇玩过即系店老板啊嘛。咁嗱，我因为其实你喺大陆咧，好多其实而家佢哋真系玩紧呢个游戏嗰啲人咧，觉得其实某程度咧都系想识朋友，即系你话大家倾偈倾得啱嘅话，之后佢哋就即系互相交换， 即系 at 埋个 friend 咁样，咁以后可以联络，系啦，加入好朋友列表咁样。 系啦，咁你甚至乎可能之后会即系见面啊嗰啲嗱种种啦，咁但系咧喺即系玩嘅过程入边咧，因为我即系即刻见到你系呃我自己啊嘛，咁咧佢哋就会咧可能就即刻咧就真系唔系玩个游戏，唔系谂住食鸡嘅，佢哋真系谂住喺度倾偈啊，大家我哋做啲无聊嘢啦，咁当对方发现咧原来俾其他人呃嘅话咧，佢哋喺个游戏入边咧就变咗系喺一个虚拟世界进行一个厮杀报复啊嘅一个嘅玩法啊，系 嗱扮女人或者扮男人都得啦，即系扮另一种性别啦，就系一种玩法啦，有另一种玩法咧就系扮明星嘅，因为咧嗱其中一个比较出名，即系周杰伦啊，好中意打机啦，甚至乎成立埋自己嘅战队啊，又搞网吧、电竞嗰啲啦。咁其实上网咧，都有啲人咧用变声器咧去扮周杰伦嘅。 但周杰伦唔系净系把声要扮，讲嘢唔正，喂唔文静， 你两咪得咯。 清楚嗰啲都要扮埋 咁样啦。嗱，咁最恐怖咧就系咧，有时候你唔知道你玩紧同佢玩嘅个咧，原来真系周杰伦。因为嗱，最近咧就有单嘢系咁样嘅，周杰伦咧就玩佢又玩食机啦，玩 L L 啦，咁佢玩 L L 嘅时候咧。就同啲队友讲话佢系周杰伦咁， 我是周杰伦， 系啊，咁你大佬你打得下同我讲你系周杰伦， 系我系刘德华， 唔系我都咁答你啦，我将我有啊，咁样成队明星队咁样啦，点知咧你嘲讽完佢之后咧，佢就话，即系佢意思就系话你唔信咧，不如我送张演唱会飞俾你， 啊、 你就过嚟睇我演唱会啦，咁大佬你咁讲，我话我送翻张刘德华演唱会飞俾你啦，系咪先？点知最后咧？是真的喎，同佢同队嗰几位队友呢最尾真係收到一张即係你知而家都一飞难求嘅周杰伦演唱会飞。咁真係即係如梦初醒，大佬我哋嗰陣时仲喺度笑你笑到咁耐。 咁啊，此其一啦。后屘咧有另一单咧，就系又系语音通话嘅时候咧，就话又话咦，你把声呢位兄弟，你把声咁似周杰伦嘅咁样嘅啦。咁佢就话诶，我真系周杰伦嚟噶。 得咗。 系啊，跟住佢又唔信啦，话哇真定假咁样啦。跟住成班人就围住佢咁样，已经冇咗只游戏嘅，即系已经唔玩 game 嘅，即系唔杀人噶啦。就话你系咪真周杰伦啊？佢话我系，我系。佢话我唔信，你而家唱翻首歌俾我听啫。佢真系喺度唱。即系我想讲，如果大家以后喺网络上遇到啲明星咧，唔好耻笑佢住。包咗演唱会 即是搵咗着数先 搵咗着数先。如果佢俾到你咪佢咪真㗎囉。佢俾唔到你先耻笑佢都未耻。 咪其实唔止周杰伦啦，即係譬如 JC 林俊杰呢，你如果上呢个 YouTube 睇嘅片呢，你都会见到佢同啲队友玩呢个食鸡。佢都试过呢係佢个队友喺度唱佢啲歌，点样俾人杀咗咁样嘅。佢唔唱冇事喎，一唱就俾人杀咗咁样。都几好笑喎。咁同埋我又谂起以前呢一个最经典嘅例子就係好耐㗎啦，係金城武啊。因为佢都系出咗咩 专业打击。咁都系一只 game 度出现咗鬼舞者， 鬼舞者系啦。咁佢嗰阵时就话咧，佢试过用真名上网打机，系冇人信嘅， 冇， 因为佢都系话我系金城武。咁啲人就黐线，咁啊走咗去啦。 唔系因为而家太多啦嘛，即系你可能你打开嗰啲，即系我成日玩嗰只传说对决都系啦。讲真，你会见到好多咩台北金城武啊， 铜锣湾周柏豪啊， 系啊，深水埗啊，郭富城啊，即系总之你会见到有好多即系用咗偶像名啊。所以其实有另外一种状况出现咗咩咧？头先你哋讲话我系本尊，但系冇人信。 系啊， 但系调翻转我哋都见过一啲就系咧，其实佢唔系本尊。 大家信， 大家就觉得你系嘅， 你白色咁似都唔系， 你唔好唔认啦， 你唔好扮嘢啦，肯定系你 系嘅，你快啲认咗先，如果唔系唔同你玩吓，即系都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即系其实都几好笑。 胡嘉伦 ，August 杨乐生，乐活玩家。 讲下嚟紧有啲咩嘅游戏大作啦，咁其中一个系列咧，我谂都有唔少嘅粉丝啊，就系讲紧呢个 God of War， 咁都嚟到呢一个嘅第四集啦。咁其实即系呢一个游戏咧，头三集其实你哋系咪都有玩啊？ 有玩嘅，其实咧嗱呢只游戏。出名啊！首先咧，佢系叫做 P.S. 系列嘅独作嚟嘅，独占大作嚟嘅。因为就同即系佢间工作室基本上系 Sony 旗下嘅子公司咁滞噶啦，咁所以佢就唔会跨平台去其他机种嘅。 你知唔知第四集直头系叫 God of War P.S. 4啊？ 系咩？ 系有咁嘅名噶。 因为其实佢都唔会转噶啦，其实个平台上。咁点解咁出名咧？呢个游戏咧，当初一开始出嘅时候咧，系靠住一个即系好写实风格嘅血腥画面去吸引到人嘅。佢个故事就系讲一个即系男主角啦，咁就去挑战北欧唔同嘅神话故事入边嘅嗰啲叫做神咁样啦。咁佢就会去杀嗰啲唔同嘅即系神嘅， 跟住攞咗佢哋嘅武器啊，就变做自己个神力咁样样啦。 系啦，咁而且咧，佢就唔同一啲恐怖游戏会避开咗啲血腥画面，佢会每次血腥嘅时候，佢更加会 close up， 佢更加会埋啲去影嗰、那个 方式你睇唔到， 方式你睇唔到嘅。 所以其实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其实有出过一个好似限制级版本嘅。 咁可能係日版啦，我唔知啊呢啲。 係啦，即係有個限制級版本嘅。咁當然，如果你係唔知買歐美版嘅話咧，咁佢就即係完全將嗰個血腥畫面咧係呈現出嚟， 或者啲血個顏色調一調咁樣。因為其實呢一類型嘅，即係例如同一隻遊戲啦，可能巴薩咁樣啦，喺日版同美版咧，佢個血腥程度都唔同嘅。即係你玩個巴薩都知啦，有個電鋸佬噶嘛。咁樣鋸你個頭咧，喺美版度咧，佢真係會。锯甩你个头嘅，但喺日版度咧，佢就会即锯完个头都仲喺度嘅，咁即唔同地方嗰个评审准则有啲唔同啦。咁今集哥洛科啊，仲要讲一讲哥洛科，仲有一个好创先河嘅嘢就系咧，而家我哋玩游戏咧都好常见嘅一种叫 QTE 系统，就系你打得下咧就会进入咗一个叫做即时演算或者动画嘅画面，咁你就只需要跟住佢输入指令嘅啫，即可能前后三个交叉正方咁样啦，你只要揿到咧，佢就会帮你展示一个一系列嘅动作出嚟噶啦， 因为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嗱，其实 God of War 本身就系一只。普通嘅動作遊戲，即係平時你打交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好似以前玩雙截龍，不過靚畫面好多。 當無雙啦，我唔知就係啦。 咁你就咁撳掣咧，就打打打打打。咁但係打到咁上下，可能嗰個 boss 嚇、啊，你打到血量咧已經處於一個好低嘅狀態啦。佢忽然之間咧就轉咗入一個動畫嘅畫面嘅。咁嗱，但係佢又唔係淨係齋睇動畫，因為咧個動畫打打下嘅時候咧，例如話佢假設跳上一個巨人嘅手臂嘅時候咧，咁可能咧佢要你輸入一個指令，假設係撳個三。 角形，佢將佢手上面嗰把镰刀咧就掉上去嗰、那个诶、那个巨人嘅膊头上面，就勾住佢，从而佢可以咧再即系跳上去咁，即系佢系变咗将嗰个画面 graphic 啊结合埋一个指令咧，令个游戏继续落去。 系啦，即系起码你都觉得你唔系斋睇，你都要揿掣，你都系即系控制紧个角色。 佢算系一个比较先河有呢个咁样导向嘅一个游戏。 系发扬光大啦，特别系咁嗱，今集咧今集第四集啦，咁其实就唔单止系我哋熟悉嘅男主角，仲有咧佢个仔啊。今集咧就被誉为呢个臭仔游戏嘅，因为咧应该就系教佢个仔嘅唔同嘅战斗技巧啊，即系同埋点样喺冰欧雪地入边生存嘅。咁同埋其实老实说咧，要玩呢个游戏嘅朋友都知噶啦，其实个主角都死咗无数次噶啦，死完又落地府，又唔知点打翻上嚟，龙珠嚟嘅基本上系 跨个龙珠。 嗱，所以今集剧情即系如果你再玩翻原本嘅剧情，其实都冇乜嘢可以革新噶啦。我谂个重点系在于点样将佢嘅技巧、将佢嘅战斗方式咧传承俾个仔嘅。咁对于我嚟讲都好吸引嘅，因为即系都叫系由细玩到大嘅其中一只游戏啦。咁特别系呢啲叫官民感应上特别强烈嘅，即系成个画面都系血嘅，即系有啲人唔中意啦，但亦都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我谂系四月入边咧，对于我嚟讲系最有吸引力嘅一只大作嚟嘅。 系咁呢一个游戏其实我记得喺上年啊年中咧开始，即系喺外国都有啲即系网站系进行嗰啲嘅测试啦，即系玩一啲 beta 版咧。咁当时就系话，即系以喺呢个游戏，因为佢个 graphic 系想呈现到好靓啊，甚至乎几近系 4K 嘅，即系一个嘅画质啦。咁就话个嘅输出画面咧，其实唔算话好稳定嘅。首先输出嘅格数即系冇预期中咁高先啦。其次咧就系有出现一个跳格啊，或者系窒格啊呢啲不稳定嘅状况。不过呢个其实讲紧嘅都已经系上年年中嘅事。我相信咧，其实呢个游戏啊，嗱依家未出啦，嚟紧啊四月就会出啦。咁到时候佢个画面 graphic 会点样有个点样嘅提升咧？我相信大家就好快可以见到。不过咧其实讲真，撇除究竟你话即系个玩法啊、故事啊，我净系望一望今次个男主角嘅样咧，同我哋以前睇过咧都几唔同啊！因为今次咧，佢就系咧系成面都系胡须咧， 老咗咯， 系啊，同埋老咗咧。其实嗱，我唔知系以往即系我觉得大家如果玩开一个嘅系列嘅话，你对于嗰个嘅男主角其实嗰个造型咧，或多或少系有既定嘅印象噶嘛。即系好似嗰阵时候咧 ，Devil May Cry， 即系唔好提啊 ！Devil May Cry 美版嗰阵，即系你完全换咗第二个角色， 系啦，咁你会觉得好失望啦。其实今次咧，我觉得咧呢一个男主角 Cradle 佢就虽然咧，即系同以往大家睇嘅话咧，大致上系差唔多嘅，即系都系咧成个人咧好白净啊，中间有啲红色嘅，好似 tattoo 咁嘅东西喺纹身啊咁。咁但系嗰撇须咧，因为我以往我记得咧，其实佢嗰撇须咧系冇咁浓密嘅， 喺个下爬度嘅啫嘛， 系净系下爬咁样样。咁今次你见到咧就系变咗好似耶稣咁样样嘅感觉咧。咁嗱，虽然啦吓，我谂即系对于一般嘅玩家嚟讲，未必系造成好大嘅困扰啊。但系或多或少咧，即系好似我呢啲。哇！之前每一集都有玩嘅话，哇！今次嘅造型点解会变到咁噶？可能因为佢今次系一个爸爸嘅身份啦。 喂，但我又咁谂喎，嗱，如果个仔出现咧，根据过往嗰啲游戏剧情咧，好大机会男主角喺呢一集就领个便当就拜拜噶啦，以后就唔再出现噶。 所以系咪先咁样又要有佢个仔嘅出现？ 好难讲啊！呢啲你好多时候都睇下好多嘅作品啊，唔好讲话即系电玩界啊， 唔知系咪又讲翻 动漫界啊？喂，我哋自己本身本土嘅风。云你都可以睇啦，即系曾几何时啊，烈风暴惊云都有啲后代走出嚟， 最后同埋暴天 系咯，最后尾咪又系阿爸出翻嚟吓，继续呢个故事。 咁所以 嗱，如果 God of War 你话喂系咪拎个便当，跟住后屘就拜拜咧？我话如果啲粉丝咧放唔过 Kratos 嘅话咧，之后你估会见佢唔到咩？系啦，咁今日咧时间嚟到呢个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